とも体がバラバラだ。やけども全身を覆っている。奇跡でも起きない限りこれは助からない。諦めるな。この子は生き延びようとしている。何とかするんだ。私が責任を持つ。オペだ。 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スペシャル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 太可恶了， 算数啦，系艾古道嚟。如果我哋得罪咗佢，会炒鱿都似啊！ 佢系艾古道，咁佢咪即系尼古拉个仔嚟咯？ 呢班大少爷又是出嚟捣乱啊！希望今次唔会有人受伤啦。 吓？ 行开！ 咪阻住晒啊！ 你咁样好危险噶，艾古道。 做咩啊？我睇唔到前面啦！ 哎呀，你嚟咗啦，李古拉先生，得你大驾光临，本应真系荣幸啊！ 艾古道喺边啊？ 艾古道点啊？佢有冇得救啊？ 呢一层因为 多多钱我都俾得起嘅。如果你能够救翻我个仔，就算重建间医院都冇问题。万一你救佢唔到嘅话，你就唔使知有好日子过啊！明白未啊？ 哎呀，不过你个仔咧，佢头骨碎咗，颈骨都断咗，仲有肺部嘅肠脏几乎全部都受严重损伤。 你咁样讲法，即系话我个仔撞到散晒啊！ 老实讲啊，佢只系剩翻最后嗰啖气嘅啫，照睇啊，佢最多可以挨多三日到啦。 真系冇用啊！我要碾死晒你哋，我要送晒你哋坐电椅啊！点样做医生噶？听住啦，搵匀全世界，都要搵个名医翻嚟，几多钱我都俾得起。 啊，系交俾我办得噶啦。 哎呀，又医得好艾古道嘅名医咩？ 边有啊？要救翻我剩翻最后一口气嘅人，咁就等于另一个人起死回生啫。 咁啊，尼古拉先生咧系世界有名嘅实业家。同全世界各地嘅政治人物都有相当嘅交情嘅，对你咁有钱有实力嘅人嚟讲咧，冇嘢系冇可能。 只要我哋将佢个仔变成机械人咁咪得咯。 正春才啊，你鬼系笑飞阿爸同屋咩？ 总之快啲揾个名医翻嚟帮手啦！揾唔到嘅话，我哋成班人条命都会冻过水噶。你班蠢才知道未啊？ 我哋已经冇几多时间啦，你尽快转告佢，即刻同我哋联络啦。 系啊，要世界一流嘅医生啊！ 是妇产科的，你黐线噶！ 要医过剩翻一口气的病人， 我做不到啊！ 如果一定要我帮嗰个病人做手术的， 嗰位名医啊应承帮力朗做手术，不过佢话唔保证会救得翻佢。 唔可以保证的人，我是不会要。 会长啊，有位外科医生一定可以救翻少爷，是位日本的医生，可以话手术天才嚟噶。他要求报酬是十亿。 咩话？十亿报酬？ 会长，我知道他曾经医好过300个濒临死亡的病人的。 嗯，是这样。那个医生叫做什么名字？你就是怪医黑杰克， 个病人呢？ 嗯，真系岂有此理，实在太冇礼貌啦！咁嘅人信唔信得过啊？哦，佢点样啊，医生？ 冇得救。 你话咩话？你话有把握我只会请你嚟嘅啫嘛？咩话？你话有把握我只会请你嚟嘅啫嘛？ 我冇话过有把握救得翻，我要睇过个病人先知救唔救到。 既然你已经嚟到，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救翻我个仔。你都知道，凡系同我作对嘅人，后果系会点样噶啦？ 你呢个坏人，连医生都恐吓紧。 喂，你收声啦！ 冇得救就冇得救咯， 除非而家即刻有一个可以俾我用得嘅身体，咁就唔同。 咁讲系咩意思啊？ 病人大部分器官都受损，受损器官切除咗之后，就冇办法维持身体嘅机能。如果有另一个身体可以俾佢替换，咁就唔同讲法。有冇人肯为你个仔提供佢自己嘅身体出嚟俾佢用啊？ 嗯，你系话只要有一个身体，咁我个仔就可以救得翻。 戴维，你财报嘅手法越嚟越进步，就嚟叻过妈妈添啦。 边系呢？我觉得自己有排都未够水准啦。 唔系，妈妈话你系世界第一啦。 你太过奖啦，妈妈。欢迎光临啊！ 你就系裁缝戴维啦，系嘛？ 系啊，我就系啦。 尼古拉先生嗰位公子发生撞车意外嗰阵，你系咪喺旁边啊？ 啊，系啊。 嗰次嘅意外系你引起嘅。 吓、啊？ 你妨碍艾古道公子揸车，系你间接连累佢撞车身亡。 简直就喺度乱噏。当时戴维只系啱啱经过佢旁边啫嘛。 你收声！当时戴维拎住啲布匹，阻碍到艾古道公子嘅视线，先会造成今次嘅车祸。 系艾古道佢自己揸住架车，系咁撞埋嚟我度噶咋？ 有说话留翻上法庭先就讲。我而家以杀人嫌疑犯嘅罪名拘捕你。 我唔会跟你跌翻去噶。 戴维， 妈妈，你唔使担心噶，我根本乜都冇做过。 戴维，我个仔咁乖咁孝顺，点会咁做啊？ 依足你嘅意思，已经将裁缝戴维拘捕归案。 我要你哋即刻开庭审判佢，今日一定要定佢罪啊！攞钱去收买所有嘅陪审团同埋所有证人，听住啊！总之要尽快将戴维嘅身体合法得到手啊！ 戴维佢系个孝顺妈妈又有志气嘅人，佢绝对唔会做出啲杀人嘅行为嘅。 但撞车意外系艾古道自作自受啊！呢、這个衰人我都唔知道受过佢几多气啦。 我谂嗰个叫艾古道嘅人应该系一个好讨厌嘅人嚟啊！我头先听到咁多个证人，佢哋都系咁讲噶，话艾古道成日中意危险驾驶，又会周围搞事。医生啊，你绝对唔可以帮啲咁嘅坏人做手术噶。 快啲去同我塞住嗰两个证人把口啊！ 我知啦，我会合法咁去处理噶啦。 我都知道我个仔嘅行为坏咗啲，不过我只系得呢一粒仔，我咁样做都系想救翻佢条命啫。 医生唔会帮你咁嘅坏人做手术噶。 嗰、那个叫做戴维嘅后生仔，佢嘅身体可以用喺我个仔身上啊嘛？ 唔系话唔可以用嘅。 哎呀，唔好咁样望住我啦！为咗保住我个仔条命，就算系牺牲一个善良少年嘅生命啊！我都会咁样做，绝对唔会手软。呢一个世界适者生存，今次就当佢唔好彩啦。 你唔系人啊，魔鬼，魔鬼！ 心声啊！ 而家唔可以放开你住。 权力同金钱代表一切，同意吗，怪伊克杰克先生？ 你唔知道咁做系违法嘅咩？ 医生，唔好帮佢做手术。 克杰克医生，可能你是有一对世上一流的手术手，可惜你是无牌行医，你是一个黑市医生来的，根本没可能在阳光下昂首阔步。你够胆告我的就现在去告我吧，不过坐监的会是你而不是我，你应该懂得点揀的，是吧？ 我明白，但你今次的手术费我要收30亿。 真不愧是怪医黑杰克，我相信除了你之外没人够胆医我的仔的了。 院长，我想他不可能支持下去了。 我唔理有冇可能啊，一定要查到戴建先心愿啊，将佢交到黑嘅黑手上为止。 本庭现在宣判戴维谋杀罪名成立，为咗要佢帮原告艾古道医好伤势，本席判戴维需要提供佢身体出嚟。 点会咁噶？太过荒谬啦！ 听讲话艾古道全身嘅器官都换过晒先有得救喎。 吓？如果照咁样讲，戴维咪即系同判死罪一样咯？ 戴维， 妈妈，我绝对唔会就咁认输噶。妈妈，妈妈，我唔会死噶，我一定会翻翻屋企噶。 戴维，神啊，求下你，求你帮下我个仔啦。 辛苦晒。件案已经审完啦，黑杰克医生，请你即刻准备同我个仔做手术啦。 医生，唔可以去噶。 戴维，而家要遵照法庭嘅判决，将你嘅身体提供出嚟俾艾古道作为手术用途。 随便你哋啦。 伸只手出嚟啊！ 你扮恶魔走狗。妈妈， 而家可以帮你做手术，乖仔，你一定可以好翻嘅。 李古拉先生，我要事先声明，我个身份只系负责救人，救醒佢之后发生嘅嘢，我系唔会负责。 绝对冇问题，只要你能够医得翻好我个仔，我系唔会有怨言。 系咁，请你哋全部出去外面等。 点解？ 因为如果太多人喺度嘅话，我系冇办法集中到精神做手术。 之但系咁大型嘅手术，你一个人点可以做到啊？ 就系因为系一个咁大型嘅手术。先要一个人做，万一在我动手嗰阵有人叫我或者骚扰到我嘅，咁呢个病人好可能会救唔翻。 黑杰克医生都话唔可以有人喺度啦，仲唔即刻翻出去走啦？不过我就要留喺度睇住。 问你真系咁忍心睇住我一刀一刀咁切开佢？ 医生，佢真系要做手术啦！ 唉，相信呢个怪医黑杰克，佢一定有办法可以帮我个仔起死回生嘅。 啊，点会咁噶？ 求下你， 黑杰克，你要点啊？ 手术完成。 哦，点啊？我个仔点啊？ 啊，手术好顺利，要过两个月之后先至可以拆纱布。 佢真系救得翻啊！ 简直系上帝之手啊！ 应该话佢系恶魔之手啊，真啦！ 嚟，培培，我哋翻酒店啦。 你好讨厌啊！我而家好憎你啊！ 你唔跟嚟，我就抌低你噶啦。 you 我而家要拆除佢一块纱布。 哎呀，真系好啦，艾古道，真系起死回生啊！你好翻晒， 我已经完全医翻好你个仔。 黑奇克医生，你的确系一位世界名医，我要多谢你，衷心多谢你啊！ 好啦，我的工作已经完成咗，手术费送去酒店俾我啦。再见。 乖仔，认唔认得阿爸？艾古道，我嘅乖仔太好啦！只要你可以留翻条命，你以后做乜嘢都得噶。你慢慢喺度养伤啊噃。 你令我好失望啊！竟然为咗钱出卖自己嘅灵魂。 会长，艾古道少爷嘅失咗踪啊！ 失咗踪？点会咁噶？ 少爷离开病房之后就唔见咗咯， 即刻去揾佢翻嚟啊！通知埋嗰班警察啦，无论如何都要揾少爷翻嚟啊！唉，真系激死我啦！你个衰仔啊，一好翻即刻唔见咗人。 你仲唔快啲食咗佢，就嚟用噶啦！ 赔本人唔会俾啲咁嘅嘢收买到噶。 哎呀，等我仲谂住慰劳下你添，真系太可惜啦！ 要慰劳我？点解？ 你睇下嗰边嗰个人系边个？ 啊？系边个？ 你咪系 妈妈？系我啊！ 系你古拉先生个仔？ 系我啊！我系戴维啊！妈妈，我翻咗嚟啦！ 少爷啊，请你唔好再同我开玩笑啦！戴维佢为咗你已经， 我真系戴维啊，妈妈！ 哦，请你放开我， 妈妈。如果你唔信我嘅话，你睇下我嘅财工啊，妈妈你一定可以认得出噶。 呢种裁纸手法的确系戴维嚟嘅。 你而家明啦，妈妈。其实死咗嗰个系艾古道嚟啊，系黑杰克医生佢帮我做咗整容手术，将个样整到好似艾古道一样啊。佢话为咗救艾古道而牺牲我，好荒谬。吓， 真系要多谢神。 啊，有人你住进啊！ 系黑杰克医生啊。 好啦，而家冇时间慢慢倾噶啦。要准备最后的步骤。 是。 啊，最后的步骤？ 医生说要再帮我整容，因为李古拉他现在派人周围找紧艾古道样貌的我。 我现在我会帮戴维整一个全新的样貌，然后你和戴维带着这袋钱再去外国生活。好了，培培要开始做手术了。你肯唔肯帮我？ 梗系肯帮你啦！啊，早知系咁，头先就食咗杯雪糕先啦。出。 那位医生可能是位天使来的，妈妈。 嗯，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嘛。 嗯，培培你做什么？我们要回去的了。你是不是还在生气我啊？ 医生，原来你由头到尾都在生气我。 你说换人那件事是吗？没法啦，情况危急嘛。 培培可不值得你信任的嘛。 真是没你苦。等阵我买包糖俾你食啦，唔好再嬲啦！ 唔好当我系细路女咁氹啊！我话晒都系医生你嘅太太嚟噶。 佢真系啊！ 梗系啊！ 先生，你的咖啡。是啦，老板啊。 咩事啊，港美子？ 嗰个人成日都嚟我哋咖啡店饮咖啡，佢系咪老板你嘅熟客嚟噶？ 算系啩。 如果系咁嘅，老板你系咪应该过去同人打声招呼，问候下人啦？ 呢啲嘢要睇情况嘅，顾客至上啊嘛。侍应守则嘅第三条系 绝唔可以过问客人嘅事，就算对方系一个罪犯都好。 咁咪系咯。 但系。佢真系好神秘啊！佢好似好多心事，睇落又好似好寂寞咁。 医生，原来你喺度，我仲以为系爹添啊！ 好， 喂，我哋快啲行啦！ 你想去边度啊，培培？ 做晒我讲到明嘅，嚟揾爹你嘅去开工啦。喺仙台嗰度有个手术等住医生你去做噶，你唔记得咗啦咩？ 哦，嗰个手术啊，我记得系要帮个有钱人个仔做除痣手术啊嘛。 系咁，你仲快啲行，赶唔切噶啦！ 唔使讲，我都未曾正式接呢单手术，而且除痣呢啲咁嘅嘢几时做都可以啦。其实使乜特登揾我啊？求其揾个医生做咪得咯。 咁样睇到仲算系医生？我讲唔得啦，快啲行啦，够钟啦！ 好呀， 嚟啦嚟啦，快啲啊！ 他们真是奇怪了，叫爸爸做医生。 这个培培真是啊，是不是想做死我啊？这里的东西有牌用啊。 医生要你等，不好意思啊。 做什么？他做手术要带这些东西的吗？这个傻女这么快就睡着，等阵可能会落大雪， 因为受到一股寒冷嘅气流影响，令到全国嘅气温逐渐咁下降，特别系东北同日本海附近一带将会持续有大雪。 快点起身啊。 医生，你滑雪那阵我又好有型啊。 嗯我们要落车了。 到了啦咩？喺白雪场点样全力滚啊？要休息啊。 因为架车坏了。 啊。 我们落车找下有没有地方休息一晚。唔使冻死 啊！ 睇下有间屋。 间屋咁恐怖嘅，话唔定会有 呢间屋的确系几阴森，真系会有啲嘢走出嚟都唔顶噶，小心！ 医生啊，你明知培培已经好惊，你仲咁样行啊？ 系边个啊？ 喂，应该是船女或者是鬼婆婆是吗？ 你乱讲乜嘢啊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白夜婆咋。原来你哋架车坏咗走唔到啊，冰天雪地真係几麻烦㗎，咁你哋就留喺我度等雪停为止啦。 唔该晒你啊，婆婆你拎住把刀做乜嘢？ 哦，你话呢把刀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係我啱啱攞把刀嚟准备汤鱼啊。 原来係咁。 呢度系穷乡僻壤，都冇乜嘢可以攞嚟招呼两位。不过我呢度都仲有地方可以俾你哋喺度休息一晚嘅。 系咁，打搅晒你。 哇，有好多嘢食啊！ 呢 呢啲嘢系用嚟庆祝生日嘅，我足足整咗三日至整好噶。我三个仔好耐冇翻过嚟，今晚佢哋会翻嚟帮我庆祝生日。 咁而家咪真系唔食得咯？ 哎呀，两位真系唔好意思啦。好、 啊。 系啦系啦，不如你哋冲个凉先啦。你哋正话喺出边咁冻，不如暖翻个身先啦。 咁就谢谢靓医生，日日等我帮你擦背啦。 话俾你哋听啦，今日我六十岁生日，我一早已经写咗信叫三个仔翻嚟，谂住可以一家人聚下。佢哋三个嘅工作都好忙噶，我已经有好多年冇见过佢哋噶啦。如果佢哋三个真系忙住做嘢，翻唔到嚟都冇办法啦。不过我相信佢哋今日一定会赶翻嚟同我庆祝生日嘅。我个大仔一郎系电视台嘅监仔。二仔次郎做律师，而第三个仔三郎而家系一个政治家，佢哋三个都系非常孝顺父母嘅乖仔嚟嘅。呢、间房系我嗰几个细路细个嗰阵嘅书房嚟嘅，虽然佢哋已经长大，但我仍然唔舍得抌佢哋用过嘅书台。每次见到呢啲书台都令我諗返起我嗰几个仔佢哋细个嗰阵发生嘅事。 呢度有四张台嘅。 咩、嗯、 婆婆你咪话你有三个仔嘅。点解会有四张台㗎？ 嗯。第四个嗰一早已经死咗啦。 已经死咗。 係呀，佢係一个无用嘅五翼仔嚟。饮茶啦， 唔该你啊，婆婆。 我都冇乜嘢可以招呼你哋，真系唔好意思啦。 点会呢？可以喺度住一晚，已经好好噶啦。 婆婆而家梗系好开心啦，等阵就可以见到你三个仔啦。 好多谢你啊，小妹妹你真系好乖好抵食。系啦，我嗰三个仔都差唔多到噶啦，我都系失陪先啦。 婆婆你怎 样？唉，没事的，年纪大了都会周身病痛，没事的，是老人病来的啫。放心啦，我没什么事。白义公啊，很快就见到啲仔啦，是不是很开心呢？他们三个都很乖好生性。最可惜你等唔到佢哋出生就去咗，三个仔已经成家立室，事业有成噶啦。啊，翻嚟啦！唔知系一郎、二次郎定系三郎咧？嚟啦！等阵啊，等阵啊！ 系你嘅电报啊，有两封啊。 哎呀，咁大雪真系唔该晒啊！ 婆婆你好啲收佢啦， 真系辛苦晒你啦，好似系害电你，系你啦，好似系害电你喎，啊，系一郎同次郎嘅，白夜公啊，一郎同次郎都话有好多嘢做翻唔到你啊，我都知系冇办法噶啦。但系我真系好想见下佢哋，不过仲有三郎，佢一定会翻嚟嘅，佢会翻嚟同我庆祝六十岁生日嘅，吓，白夜公。啊，三郎佢翻嚟啦，系三郎啊，三郎，哦。 有个由东京打嚟嘅电话揾婆婆你，话系你嘅第三仔。 三郎啊，你而家喺边度啊？你会翻嚟食饭嘅系咪啊？三郎啊，我想同你倾下偈啊。一郎同次郎佢哋都翻唔到嚟，咩话？你都翻唔到嚟？你有冇办法啊？啊，三郎，你唔好收线住啊！阿妈想同你讲多几句啊。 你觉得点样啊，婆婆？ 我呢啲只不过老人病嚟嘅啫，放心啦，我冇咩事嘅。 原来你架车坏咗啊？ 系啊。 系咁，我同你揾定一间整车公司啦，听朝一早就会直接过嚟同你整翻架车噶啦。 唔该你啊，大婶。 唔使客气，不过婆婆佢真系几可怜噶，养大三个仔都有出息就梗系好啦，但忙到连阿妈生日都话冇时间翻嚟。其实咁样都唔知系好事定坏事啦。 大爷公，三郎都翻唔到嚟啊！ 你三个仔呢？ 他们回不到来。 是这样，真的很可惜。 他们的工作都很忙，抽不到时间回来。其实这三个仔一向都是很乖很孝顺我的。不知道为什么大了之后就离我越来越远。现在都不理我这个阿妈变成什么了。你都应该有父母的，是不是？ 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人世。我爸爸他再婚之后就在外国定居。 是这样啊，这位小妹妹啊，你记住一定要好好珍惜你的家人啊。 当然啦，婆婆最喜欢就是医生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她的。 小妹妹你真的很乖很孝顺啊。啲餸菜呢本来准备给我的仔吃的，如果你们不介意的不如一起吃啊。 是这样，我们不客气了。 咁大家干杯先啦。 门口好似有架车嚟咗。 我唔理噶啦，或者佢系边个都好啦，就算系妖魔鬼怪，我呢个白夜婆都唔怕。 会唔会系你啲仔翻嚟啊？ 边有可能啊？我三个仔都已经话咗我听唔翻嚟噶咯。嗯？系边位啊？已经好夜啦噃。 系我啊，妈妈。 妈妈。但是他们三个明明说了不回来的。 妈妈，好久没见了。 四郎。四郎。 妈妈。 不要乱叫啊，谁是你妈妈？你已经不再是我的仔了，你还走来做什么啊？ 今天是你的生日。我真的很想见妈妈你。还有。想嚟帮妈妈你庆祝六十岁大寿添，仲有啊， 四郎， 俾我喺度住一晚啦，得唔得啊？吓， 唔可以啊！你唔记得你爸爸嘅遗言系咩啦？你即刻同我姐啊！ 就俾佢入嚟啦。 嗯， 咁难得佢翻嚟同你庆祝，头先你咪好似话乜嘢都唔怕嘅咩？ 而家出边落紧大雪啦，唔通你真系咁忍心赶自己个仔出去咩？ 系咁冇办法啦，你入嚟啦。 真系好多谢你啊，妈妈。妈妈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 唔使啦，我系唔会要你啲嘢嘅。 如果你唔要，不如俾张我啊！ 你唔好出声啦，静啲啊！之前你咪话你第四个仔已经死咗嘅。 系阿爸一早同我断绝咗父子关系。哦，冇错啊！简单啲嚟讲，就即系我哋已经切断咗父子缘分，即系当我已经死咗咁嘅意思。原因系我以前做嘅坏事实在太过多啦。 冇错，佢真系坏事做尽，甚至连屋企啲钱佢都咁偷。 其实我只系借嚟用嘅啫，等我赚到钱之后就会还翻晒俾佢哋。我哋系贫穷嘅农家嚟，而我系最细嗰一个。就好似一个多余嘅人咁样，我唔单止成日俾哥哥佢哋虾，亦都冇份继承呢一个家，所以有一排我自暴自弃，仲做咗好多坏事，同埋傻事出嚟添。 搞到要断绝父子关系。好耐冇见啦，爸爸。嗰阵我成日都被爸爸打嘅，真系好惨嘅。爸爸，好对唔住，请你原谅我啦。 你死郎，我呕痛啊！ 妈妈，乜你个病仲未医好噶？ 系咩病啊？ 呢一个系佢老毛病嚟嘅。 之前都有病发，系咪个胃有事啊？ 唔系，我觉得佢系盲肠炎。我记得佢以前都有类似嘅症状出现过嘅。我记得嗰阵我都有用抗生素帮佢止痛。 不过我认为， 其实我都算系一个医生嚟嘅，虽然就系一个新手。 爸爸， 用书台整张医疗床先啦。我之所以会做医生，目的都系想医翻好我妈妈个病嘅啫。唔得啦，要尽快谂办法帮佢止痛先得。 喺附近有冇医院啊？ 而家落咁大雪，要去到附近嘅医院，最低限度嘅车程都起码要两个钟。 要两个钟？ 就喺呢一度施手术啦。我谂再冇其他办法嘅。等我去车嗰度攞手术用具入嚟啊！ 你妈妈患嘅唔系盲肠炎？ 点会啊？我肯定佢系盲肠炎啊！你睇下先，只要按住佢右下腹呢一个位置，佢就会痛成而家咁嘅样噶啦。呢一个就系患盲肠炎病人嘅一般症状嚟。不过就算同你讲，你都唔会明噶啦。 俾佢面向左边打针，再试下添。 吓、啊， 快啲啊！ 我知啦。咁样？ 如果系盲肠炎，一定会觉得痛的。 系，你究竟系咩人嚟啊？你系个医生嚟？ 可以话系啦。不过同你相比，我行个路的确系有啲唔同嘅。睇嚟系非典型嘅盲肠炎，就咁做盲肠炎手术系冇用嘅。 我唔会睇错噶，呢个系盲肠炎嚟。 听住，唔好再同我拗，静静地睇住我点样做。 咩话？ 唔俾我喐手系你损失嚟。 而家有挂医康健康医生免费帮你妈妈做手术，你今次真系执到啦。 吓？是挂医黑杰克啊，就是攞天文数字医疗费嗰一个啊。 今次就当系我哋住喺呢度嘅食宿费用啦。呢个地方唔系好方便做手术。培培，去准备毛菌室。 系，知道。 手术刀。 系。 点？ 系。 嚟多次。 系。 犀利。佢揸刀好稳定，落刀快，亦都唔会有多余嘅动作。 见到嘛？盲肠本身冇发炎，唔系盲肠炎嚟。要分出盲肠炎同非典型盲肠炎都唔系咁容易。等你帮100个人做过盲肠手术，你就会分得出。 100个？ 想做到独当一面，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。抹汗。 系。 咁样就得啦，开始联针。 请问 咩事？ 唔系一次过将盲肠切除埋，会安全啲嘅咩？ 四郎，你就好似呢个家嘅嗰条盲肠咁，唔会因为大家讨厌你就将你切除。 妈妈，你醒翻啦！你放心啦，你嘅手术好成功。 系呀，四郎，你系咪一直陪喺我身边啊？ 嗰一位医生叫我，就喺屋企呢一度开翻间诊所帮人睇病。你认为点样啊？ 四郎，好多谢你啊， 妈妈。 见下医生。咁快已经走咗啦。 我哋真系唔敢出就走啊！ 费事啦，横掂留喺度都冇钱赚。 喂，医生，不如行快啲啊！我同你走快啊！ 我哋呢间医院由病房管理到人事同埋营运等等一切嘅工作，都由一台大型嘅电脑嚟处理。而本院嘅医疗中心由华特曼博士负责管理。华特曼博士系一位医学博士，同时亦都系 U18 医疗系统嘅开发者。 嗯，华特曼博士啊，电脑显示 T43 电路有轻微嘅异常情况出现。 喺边度啊？ 诶，就系呢度。 知唔知道确实嘅原因？ 未知啊，而家我哋仲查紧电脑。 尽快同我查出嚟。 系。 觉得点啊，迪波先生？ 哎，好好啊，救晒舒舒又出色，睇情况咧，我应该好快就可以出院噶啦，系咪啊？ 够咗食药时间啊！ 哇！不过我觉得乜都系电脑有啲唔自然咁嘅。 U18唔止系一部电脑。可以话系我哋呢个医疗中心嘅大佬嚟。 大佬，诶，咁呢位医生啊， 佢亦都系大佬嘅终端。虽然你而家睇到佢个样，其实只系个立体影像嚟。 哇，啊，咁啊，即系唔可以叫佢做医生啦。 随你喜欢啦，你中意点叫都可以。 虽然唔系好明，不过真系好厉害。 佢嘅职责系专门诊治留院嘅963名病患者，由初步诊断到判断病情，直至最后嘅治疗阶段，甚至负责埋健康管理。 哎呀，真的好像电脑版的黑杰克医生一样啊。 一定要趁他还未出错之前就要准备好。如果再发生问题那时就即刻终止系统，然后找医生继续帮病人治疗。 觉不觉得痛啊？ 不觉，虽然不觉得痛，但是为什么成日呢好像啰啰挛咁嘅。华特曼博士曾经向我保证话今次嘅手术会好顺利，但系能够令我安心俾佢做手术嘅医生，其实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第一个嘅啫。 系边一位医生？ 就系怪医黑杰克医生啦。 直到而家为止，我已经听过21个病人提起呢个名 字。啊，佢虽然收费好昂贵，但系佢系世界顶级嘅名医嚟。 太奇怪啦！中枢系统室嘅门全部开唔到嘅。 现在连紧急门都打唔开啊！喂啦，连电梯都停埋啊！ 医疗中心所有人听住，我系大佬 U18，我系大佬 U18。 吓？唔通真系会啊？ 医疗中心所有人听住，我而家患咗病。为了避免对病人犯上医疗错失，我要求请医生帮我治疗。 真是 U18 嚟？唔敢相信。 是他啦，唔会搞错啦，的确是 U18 嘅声嚟嘅。 我要求治疗。 U18，你知唔知道我是边个？ 系，我是 U18。 U18，唔好再同大家开啲咁嘅玩笑啦，立即恢复正常嘅机能啦。 我而家患咗病。 患咗病？冇错啊。我知道在你体内其中一部分的电脑发生问题，所以你才会发生故障的。 我是不会有故障。 你错了，是电脑的故障。我会即刻派人来帮你修理的了。 不是，我都说我是不会有故障，我是患病。 你应该知道患病这两个字通常只有生物才可以用的。你是一部机械，所以是不会病的，你是发生故障的。 不是，我不是一部机械，我是医生。哇，啊，你可以 问 一下病人，他 们 都 当 我 是 医生 那么 尊敬。 你听住 U18，你应该会认得我的，我是华特曼博士啊，是设计和制造你出来的亲生妈妈。 你不是我亲生妈妈，在生理学上来讲，你的身体根本不可能生得出我。 我要求治疗，我现在有病，我需要做手术，请你即刻去找怪医克杰克来这里。克杰克医生来到之前，所有病房都不可以入去。 妖十八，听我讲，你根本就不是人类，医生是医不好你的，只有我们的技师才帮到你。 技师来到就会终止我全部机能，然后换过另一块中枢晶片。我不需要其他人帮我，我只需要那位怪医克杰克医生。 我知道他是很出名的医生，但要找他来我们这里都不容易的。 听住，限期48小时，48小时内找到克杰克医生，再带他入去中枢系统室。不是的话，我会令所有病人的机能终止。 博士啊，已经查出 U18 故障的地方啊，原来 AD 变换器的6566电脑出了问题啊。 是这样麻烦啦。 唔通真系要叫克杰克医生嚟修理6566电脑咩？佢根本就冇可能做得到嘅。 就等我扮嗰个男人入去啦。吓 ，U18 唔会知嘅，佢只不过系做机器嚟。我去咧。哎呀！ 我 绝对 唔会原谅呃我嘅人。 已经揾到克杰克医生佢嘅联络电话啦，博士。 俾我。这个是不是真的克杰克医生的联络电话来的？ 哦，是啊。 U18，你想找的那位医生刚刚出了门，不如…… 我一定要找克杰克医生，限期48小时。 不理用什么方法，都一定要帮我找到克杰克医生出来。 博士，克杰克医生而家喺马赛港嗰度啊！ 佢17个钟头之内可唔可以由法国赶嚟呢度啊？ 边有咁嘅可能啊 ？U18唔够时间，医生赶唔到嚟呢度啊！ 我唔接受任何藉口，而家仲有17小时。仲有16小时， 我真系唔明白，点解你要咁样为难我啊 ？U18。你咁做简直就系忘恩负义。虽然人人叫你做医生，其实你只不过系一部听从指示去做嘢嘅装置。你如果唔即刻放翻嗰班病人嘅，我一定会对你唔客气。你点解唔出声应我啊？我记得在5年前，当我的女儿玛丽离开了我之后，我就开始对当时的医疗系统有怀疑。过了没久，我终于下定决心全力投入去改进医疗系统，结果成立了这间医疗中心。U18，它是带领全世界人类步向机械文明的一个开始。当时我真的觉得很自豪，估不到 U18 现在竟然背叛我。 你想做什么啊，博士？ 我想利用电流撞击整停 U18。 博士，你想用自己来做媒介？ 只要令电脑短路，那 U18 的大脑系统就会暂时终止，这样那些病人就可以。 但是这样做，博士你会变成黑炭的。 还有5分钟就够时间了，不是这样做，你叫我可以怎么做啊？ 就是 怪医克杰克医生。你真的由法国赶来这里？ 我是一个医生，只要听到有病人要急诊，下意识就会第一时间赶到去。不过我会加收一笔医疗费当是补偿。费用方面你们有没有问题？ 好了，先入去先。 培培， 呢度系医院嚟，熄咗个电话先，快啲。 点解嘛？如果唔系我拎住部手提电话，佢哋揾唔到我哋啊！ 我叫你而家即刻熄咗佢。 系啊， 带埋个细路嚟嘅。 我系佢太太，唔系细路啊。 太太唔系嘛？ 好痛啊 ！U 十八，怪伊克杰克医生已经到咗。明天我就会派人帮你修理， 不需要，即刻带他入中枢系统室。 但是你的救助医生他是不知道， 不用说，即刻带他入去。 医生是怎么帮你修理啊？等一等，我没说过话会帮你们医他。那 这层当然啦，只要听我解释完，你就会明白是什么事的。 其实我来那阵在飞机里面的17个钟头，我已经看过有关 U18 的详细资料了。要接受这项工作的条件只有一个，就要支付到我所提出的医疗费用。 那要多少钱？ $10,000。 什么话？不 是吧？ 我要$10,000，少一蚊都不可以。 他真的很大口气。 都不算是。兑换回日元会只不过10亿而已。不过我不保证我可不可以医得好 U18 的。医不好的话，那那900个病人就会没命。医得好的话，那$10,000医疗费都值得。 我就答应你，我可以将我的财产全部拿出来。 他又不是机械师，怎会懂得整电脑啊？ 我当然不是什么机械师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救人的医生来。 哦， 来吧，妹妹，快点走。 是， 如果你是假扮的，我会由你的内分泌和脑电波就会知道。 是一部测谎机来的。 第一条，你的名叫做？ 我叫做黑杰克。 真名呢？ 真名叫做间克南。 我一定要入埋去啊！你个坏鬼电脑系咪中意咗医生啊？ 第99条，有一对伤得同样严重的父子要急救，医生你会救边个先？ 呢层我不知道。我通常会看当时的情况再作决定，不到要落刀那阵我都不知道。 第100条，你觉得做医生好不好？ 有时我都会觉得挺好的。 怪伊克杰克医生你好，我就是 U18。我现在有病，请你尽快帮我做手术。我还要诊治和照顾中心的病人。 听说你的 AD 变换器的6566电路有问题，位置在第五组系统那里。原来是在地底，是这样就麻烦了。我要开始做手术了，现在要删晒全部的电源，就等于是麻醉。 我会删电源，但是以防万一，我会利用后备监察器监察住。 你为什么不相信医生？你都是医生来的。 我明白了。 都不会很难啫，就好像做脑手术一样。这里就是6566电脑。原来是这样，条电路竟然断开了。 医生，你一个人有没有问题的？我不在你身边看着你，你要加油啊！ 黑杰克医生帮 U18 修理了足足3个钟头有多的了。 知不知道黑杰克医生的情况怎样？ 他还在中枢系统室啊，为 U18 他努力着。 他现在还在修理的话，即是说 U18 现在的电源是完全停了的。 是啊。做什么啊，博士？你为什么走进来啊？ 医生，这一部 U18 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，你一开始为他修理的时候已经将所有的电源全部关闭，他现在已经没办法可以搞事。我哋而家就要将佢拆件分解。 吓、啊！ 家就系做紧手术，喺手术完成之前，请你唔好骚扰我。 哈杰克医生，你仲系唔明白啊？而家嘅 U18 就等于死咗嘅病人一样。 你唔好乱咁讲啊！只要我再好好咁帮佢治疗，好快佢就会醒翻。 就算真系醒得翻，迟啲一样系会有故障。你都系将佢交翻俾我爸啦，请你即刻上翻嚟。 华东曼博士，你嘅意思系咪我终止手术，停止修理佢？ 咁样讲太夸张啦。佢并唔系乜嘢病人嚟，佢只系一部机器啫。 U18 或者系一部机器，但系佢完全信赖我，将佢嘅身体交托俾我，所以我要帮佢完成手术。 但系你应该睇情况而定啊。对于嗰900名嘅病人嚟讲 ，U18 嘅存在可以话系极之危险嘅。系咁，冇办法啦，你哋带黑杰克医生出去啊。 系。 啊！喂喂喂喂，你做咩啊你？ 我哋咁大 个，放开我啊！ 咁冇礼貌。 左头左势。再需要我做手术，你哋即刻离开呢度。华德曼博士，我真的好想知道你究竟有冇仔女啊？ 呢样嘢唔关你嘅事，更加同呢一件事无关。 你话晒都系 U18 呢部机器嘅亲生妈妈嚟，见到自己嘅仔女患重病嗰阵，你会唔会咁轻易放弃佢嘅生命啊？讲啊！ 佢真系几得喎！要立即疏散啲病患者啊！ 唔好行动住，等多一阵间。 哦。 哼，做咩无端端走入嚟阻住晒噃？你哋咁加法啊，令到手术时间又延长噶啦！ 好啦。差不多搞定了，可以帮伤口联针。是了，U18，你现在觉得怎样啊？你现在试下开回电源看看。我唔记得咗添，佢系冇意识嘅，点识得自己着翻？吓，U18，你为乜嘢要讲大话呃我啊？系我帮你做手术嘅时候，你仲留咗一部分嘅电源，系冇关闭到。 唔系，我只系预设好，当医生你关闭第五组系统道门嗰阵。在三分钟之后，我的内置电源会自动开启。 你真的想得周到。我们走，妹妹。 啊，手术怎样啊？ 医生，你做手术那时候一直保护着我。我刚刚听到控制室那边的人说。 乜系啊？我要回去。为什么道门会打不开的？你想锁我哋喺呢度，唔俾我哋走啊？ 请你等一阵，我而家喺度揾紧，请你等一等。 你究竟揾紧啲乜嘢啊？ 多谢医生你嘅说话，应该点样讲？我嘅真正姿态应该系…… 你呢个影像喺边度嚟噶？ 你究竟系边个嚟啊？ 呢个影像系喺我嘅记忆体里边嘅，系一个最重要嘅影像记录嚟。当我问完医生你100个问题，知道咗你嘅心意之后，我就知道我根本冇人类医生所拥有嘅感情。我明白为人类治疗一定系要人类先至做得到，而我只不过系帮病人诊治同配药嘅一部冇感情嘅机器。我会退休唔再诊治，你哋人类嘅医生如果有病亦都会退休，请你帮我转告华德曼博士。再见啦。你是一位很出色的医生。 医生，是不是医好他了？ 暂时都算是，不过以后有再发病的可能，所以 U18 他刚才跟我说决定要退休。 点解你会喺度噶，玛丽？ 玛丽，博士，乜我唔系 U 十八咩？ 你系我嘅玛丽莲，你系玛丽，玛丽，你系我嘅乖女。冇错，我差啲忘记咗。当初努力创立呢间医疗中心嗰种心情系几咁兴奋。 华特曼博士 ，U 十八要退休。 冇啊！如果你都退休嘅话，我就会好麻烦。我希望你会继续留喺我嘅身边，帮下我手。一直以嚟，我都觉得我唔系一个好妈妈嚟。有一个咁好嘅妈妈，点解你仲想同佢一起继续努力嘅？ 妈妈。 小妹妹啊，你唔记得咗喺飞机度要删晒所有电子仪器嘅咩？ 耶！你哋咪识咗佢啦。 再见 ，U 十八，你都系个出色嘅医生嚟。等阵，唔使攞手术刀嚟切系嘛？去厨房攞把刀啦，厨房啊！ 好嘢！系呢份医生嘅，其他嗰啲攞俾大家食啦。喂，把刀好紧要噶咩？ 好紧要噶，系纪念品嚟嘅。 系咪赠品啊？ 唔系，系纪念品，系一位叫做本间丈太郎嘅人喺好耐之前送俾我嘅。 本间，嗯。是不是病人来的？ 当然不是啦，他是我老师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 是医生你的老师啊？这么奇怪的。 我这位老师，他不止救了我的命，他还是令到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医生的。 真的的？他 是个出色的医生，可以说是世界上一流的外科医生。不止这样，他也是我在世上唯一尊敬的人来。 哈皮哈医生，你的邮包啊。 J.H. 是誰來的？到底是甚麼來的？這麼奇怪？是手術刀？到底是誰？J.H. 丈太郎，本間丈太郎，本間老師他一定是有些什么原因的。 哦， 请问这里附近是不是有一位叫做本间丈太郎的医生的？ 本间先生就住在前面而已。哦，原来他是医生来啊。 请问有没有人啊？ 边位啊？ 哦，我叫做黑吉他，请问本间老师佢喺度吗？ 喺度，请你入嚟啦。 本间老师， 哎呀，系你啊！ 好耐冇见你老师。 你特登嚟探我噶，见到你咁精神，我放心啦。 老师，你究竟系咩病啊？ 人老就冇用咩？冇晒记性，乜都唔记得。啊，不过而家都仲喺度，算赚到啦。 如果可以揾间好啲嘅医院治疗， 你应该知道衰老系冇得医嘅，只可以尽量放松心情休息。 呢样嘢系老师你寄俾我嘅，我唔明白点解你会寄呢样嘢俾我，会唔会系搞错咗 呢？呢样嘢系你。差唔多，唔挤得几耐，所以我趁仲有一口气，将呢样嘢送翻俾你。 老师， 对唔住，本来想写翻封信嘅，点知转头就唔记得咗。我要讲个故事俾你听啊！我仲要向你忏悔。件事已经是好多年前，嗰阵你仲好细个。当我见到喺手术床上边嘅你嗰阵，见你嘅头骨、面孔、手脚同内脏全部都伤晒，大家都以为你一定死紧。我见你嘅伤势咁重，唯有尽我自己嘅能力去救你。最后竟然可以看到你奇迹咁样生存落嚟， 系冇错。当时我觉得医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嚟，所以我决定要做个好似老师你咁好嘅医生。 好似我咁好嘅医生，我根本是一个庸医嚟。当我帮你开刀嗰阵，我犯咗一个非常严重嘅错误。 好似老师你咁出色嘅医生都会有出错，你唔好同我讲笑啦。 只有神至唔会犯错，而且我亦都唔系人哋讲嘅咩天才。嗰次帮你开完刀之后，隔咗几年又再帮你开多一次刀。 系，嗰一次我记得系你话。要检查一下手术后的情况。 其实是在第一次开刀那时候。 医生请问。 什么有什么事啊？ 医生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少了把手术刀啊。 不是吗？ 我找匀晒的了，但始终都是差一把。会不会在做手术那时候。 你不要乱说 啊去找清楚了。是你自己不见了就说。 我对不住。 没可能的，我没可能会犯这种错误，一定是那个护士自己交错了的。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愚蠢了，我对自己过分自信，而不相信个护士所说的说话，没再去检查清楚，就咁由得把手术刀藏在你身体里面，就被你出院。嗰次之后，我完全忘记咗呢件事，就咁过咗几年。不过， 喂，有冇听到啊？ 啊？ 外科嘅内山医生接到警告信， 咁严重，佢做错乜嘢啊？ 佢开刀嗰阵，竟然将把手术刀留咗喺嗰位病人嘅腹部入边，直到最后先至俾个护士发现到，所以搞到好大件事啊！ 吓、啊？ 嗰个内山医生咁有经验都会。 我哋医院严重缺乏医生，所以就算几有经验都好啦，随时都可能会出错噶。 点会咁噶？我对自己嘅能力非常有自信，虽然你喺手术后康复得好快，喺好短时间已经完全好翻晒，但系我成日都谂起嗰件事。真系想忘记佢，可惜。喺之后每一晚，我都会发梦见到你。到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再帮你开刀，攞翻喺你肚里边把手术刀嗰阵。已经是过了很多年之后的事。留了在你腹部的竟然是一支石棒。 不是嘛，你不是说笑啊，医生那把手术刀真的在你的肚里面啊。 没错，还是留了在这里几年。 把手术刀咁利，咁多年冇刺穿你嘅肝脏、胃或者系肠脏，喺帮你开刀之后就知点解啦。个答案就系呢支石棒。藏喺石棒里边就系把手术刀，哦，实在太神奇啦！把手术刀竟然被你肚里面的钙质所形成的保护膜完全包住，在你几年间在你体内不断地分泌出大量钙质，将把锋利的手术刀厚厚地包住，就好像在蚌的珍珠一样，分泌出珍珠膜，将留在自己身体里面的沙粒包住，那沙粒就不会刺伤自己身体。这些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，你的身体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，这种力量很努力地保护你的生命。那次手术后我就没有帮人做过手术，由医疗第一线推下来。我给你那支石棒可以说是你身体一部分，希望你会留下足个纪念。我本来打算在死之前将这件事讲清楚你听，今天能够见到你实在太好。无论是几叻的医生都赢不过神奇的生命，不可能。人类想操控生物的生死，妄想地要跟死神作对，你不觉得不可能吗？ 我认为老师， 又在里面。 你们知不知道最近的医院在哪里啊？要只是帮老师他做手术啊。 是。 老师所患的是脑软化症和脑溢血，就算跟我开刀都没用的。 除了我之外，其他医生可能是。现在开始帮老师做脑溢血手术。 这种手术就算在东京的大医院都难搞，我们这些乡下的医院又怎会做到啊？ 开脑。 心电图点啊？ 目前一切都好正常。 咩话？ 变得越嚟越弱。 点会咁？明明冇出错到噶。点解？我个手术明明系冇问题噶。 阿杰系医生，心脏停止，完全停止跳动。 做心外压，终止手术。即系救翻上个病人先啦，快啲！点啊？冇用啊，一啲反应都冇。再试多次，冇用啊！激死，用求心剂。 系， 快啲啊！ 完全冇反应， 你无谓太勉强自己啦。 呢个根本唔系医生你嘅责任，呢个系天意，我哋系冇办法改变嘅。 天意，我唔会相信。手术做得好完美，完全冇出错到。佢死咗。 哈杰克医生，他的死亡证书不如由我来写吧。 那个人已经死了。不过医生你都尽晒力了啦。食蛋糕啊、 哦、 你这么努力去救人，准是你的。 想操控生物的生死，妄想和死神作对，你不觉得这样是没有可能的吗？ 这件事我都有想到。或者老师你对生死这种看法可能是对的也不定，但是如果是这样，医生存在的目的是为什么呢？老师你长久以来的努力又是为了什么？ 奇怪啊！寻日系爸爸嘅忌神礼，我咪拜祭佢咯。但系好奇怪，又好似上年咁，有人去拜过佢嚟。究竟系边个去拜过爸爸咧？ 系啦，阿九美子啊，你爸爸过身嗰阵，你啱喺外国噶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爸爸嘅事嘅，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好惭愧。 最紧要系，而家比以前生活得更加好咧。 又系喎。 唔该晒， 好多谢你嘅光临。唔通会系佢？ 或者老师你讲嗰说话系啱都唔定。只不过，我始终系一个医生。